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六了哈，那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树贵律师。张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之前呢也是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有一些这种房产法律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不是这个装修的一些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买房卖房的一些事儿啊，所以有一些这个房产法律的问题呢，这个因为比较专业啊，所以不可能说每个都能给大家回答。所以今天啊，只要是之前有问过的朋友，您今天呢可以把您的问题整个整理一下，然后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然后我们会请张律师呢这个给大家现场去解答啊。好吧，行，那我们这样一边等待大家的这个问题呢，一边咱们先来说还是说案例吧。通过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来讲一讲其中的一些法律点哈。第一个案例我看看，好像是关于这个擅自出售已经设有抵押房屋的一个事儿是吧？ 对 啊，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案例也是这样的。郑某在本市啊有一套房产，2016年2月份，因为做生意的需要，郑某从甲银行贷款了280万，并将其啊他在本市的这一套住房呢进行了抵押，他抵押给了甲银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那么在房屋抵押期间呢，郑某在没有告知甲银行，也没有征得甲银行同意的情况下，那么他把这套房子以400万元的价格他卖给了孙某，并且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孙某呢也支付了首付款200万元。后啊因为这个办理产权的过户，因为咱们可以想象这个过户可能是出现障碍了，不能办了，那么双方发生争议，为此呢这个孙某啊把郑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郑某呢协助办理过户手续。那么这个时候呢，甲银行也得知了双方这样一个诉讼的这个存在。那么甲银行呢也参加了诉讼，并作为第三人提出诉求，要求确认郑某和孙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且要求郑某啊偿还贷款。是这样一个案例。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肯定我们既然是告上了法庭，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争议点啊。那第一个这个争议点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这个房屋抵押期间啊，如果说没有经过这种抵押权人，也就是债权人的同意，擅自去处分这种抵押的房屋，对外签订的这个买卖合同到底是不是有效呢？ 对，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啊。 是的。 嗯。 首先呢，咱们看这个物权法191条第二款呢，它是这样规定的，就是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 这个法条呢它有两层含义，咱们分析。一层含义是呢，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经抵押权人，就是债权人，他的同意。没有经债权人同意的抵押物是无法进行变更登记的。这是咱们从拆出来的这个意思含义。第二层含义是呢，这个受让人就是购房人吧，他可以选择替抵押人，就是卖方人，就是在咱们的案件中， 对， 向抵押权人就是债权人，偿还债务。就是说这个购房人如果替出卖人偿还了债务，就是甲银行的债务，那么抵押权就消灭， 所以 抵押权就消灭了。 对， 那么咱们综合这两个含义来说的话，咱们总结就是说呢，转让抵押房产，房子购买人要想得到房子，咱们通俗说啊，通俗讲，就是说必须消除该财产上的抵押权。 对，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它也说明，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影响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只影响合同能否履行的问题。所以本案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本案中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整个这个市面上哈，就这种事儿挺多的。然后，但是呢，大家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样的纠纷，因为大家都明白了，就是说我现在这房子有抵押，肯定也会明明白白的去告诉这个买房人，我告诉你我现在有抵押。然后呢，你是说拿出一部分，拿出这个钱来当做这个首付里面的一部分，把我这抵押给我解了呢？还是说就是怎么样去协商？当然一般都会这样。为什么这个案例还会闹到法庭上？我就觉得挺奇怪的。 他一般也有这样情况，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人对这个法律或者说是对这个交易情况都很了解。因为北京有一个特殊情况，咱们可以这样说，一般的居民的话，如果说他有一般的可能都不是有一套房，是吧？那么就意味着说他已经有过购房卖房的经验。那么他就知道大体上能知道说我能去建委查一查去。但是如果说碰到一个没有这样买房卖房经验的，他第一次购房，而且如果是外地的，比如说，当然说他可能是具备资格了，是吧？那么通过投资什么渠道，是吧？具备资格了，那情况下他有可能被中介忽悠，或者都 是 信息不对称， 嗯， 那么他就有可能相信说他也没有去查有没有抵押，就可能相信就这把房子定下来了，看着房子也不错，挺好，就定下来交了钱了，可能他也不需要贷款。 对，所以说啊，我觉得咱们北京还是不错的，因为现在这个管的其实挺严的。然后呢，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中介呢，他其实也会把之前这个房子的情况给摸得很清楚啊，你是不是有抵押啊，包括这个抵押还有多少，是哪个银行啊，他都会有一些这种记录。 这里面呢，我插一句，就是提示一句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不是中介的问题，就是不是中介公司的问题，是某些业务员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业务员打着中介的旗号，他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就辞职走人。是这样的，就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对， 当然说了，你可以去找中介，是吧？但是必定是麻烦嘛。 对，确实是。所以就是大家现在买任何的二手房的时候哈，就是一定要先去问一下你这个房子之前还有没有贷款。如果有贷款的话，那相应的那肯定还是有一些抵押的问题的。对，然后因为一般贷款的话，咱们都会把房子抵押给这银行嘛，对吧？ 对，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觉得其实这种情况还好，就是一般你是有贷款的，你这一查就很明白能查出来。但是有一种这个有一种这种情况哈，就是可能也许我不知道能不能查出来，这样也问问张律师。比如说他不是贷款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拿自己这个房子抵押了，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是一些理财呀，或者说一些就或者自己生意上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吧，他肯定是去抵押贷出，就也这能叫贷出来一笔钱吗？还是叫什么？就是反正就是有这种情况，就他不是说真真正的像我们正常的贷款啊，去把这房子抵押。 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意思是不是我可以这样来理解？咱们的就是说像咱们说的第一种是通过银行是吧？ 对对对， 抵押贷款。 对。 还有一种形式是呢，通过所谓的咱们小额。那个贷 或者一些 小额的 抵押 担保公司，咱们叫小额担保公司，还有一些网络的上面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平台，它是可以给你贷款。这样的话，它一般的是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走还是走抵押，还是走就是像银行一样， 对， 也是到建委去做抵押， 这个也是可以查得出来的，是吗？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不走抵押，走的是强制公证。 强制公证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债权协议，肯定是吧？比如说借款协议是吧？你跟我借钱了，那么我给你钱了，那么我们同时对这个协议到公证处做一个强制公证，就是言外之意说，如果你逾期了，或者是达到了我们合同约定的情况，我可以直接申请对房屋进行执行，就是进行一个变偿，就是拍卖，比如说售偿，进行那个进行获得这样一个债权利益。就是说他是撇开了这种诉讼的途径，这个程序直接进入执行程序，这个叫强制公证。 那这种情况下也能查得出来？ 没有，查不到，这个这是没有登记，没有登记抵押， 没有登记的， 对，但是有强制公证。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那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呢？就是会不会对买房人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呢？ 一般呢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像他就是咱们说第二种的这种只做强制公证的，他是把这房子给出售了，但是就我们一般人会认为啊，因为他要做强制公证，意味着说他这种融资手段的话利率比较高，就一般意义而言的话，他还是先走银行，因为银行的利息是最低的，换了谁也会算一笔经济账，是吧？ 是。 那么往往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先拿房子在银行做抵押，那么银行呢会留出一个余度来，比如说30%，一般的银行按60%、70%这个房屋评估价的是吧？给你贷，比如说啊，那么呢他还可能有一个富余是吧？30%、40%这个房价评估价的，那么他拿这个余度。来找这个相关的一些融资机构来贷钱，这个利息肯定要特别高，所以就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呢？往往这样的情况是这个房屋已经做抵押了，这是一个现实，就是说如果说房屋做抵押额度比较大的话，确实得需要好好的看一看，或者在合同上进行一个尽可能的约定这种违约责任。 好的，明白了。所以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还是买二手房的时候啊，一定好好查一查，是吧？这个房子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状况啊？就是说已经特别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套普通的这个二手房，还是说里面有抵押，是不是？还或者说是夫妻共同的吗？还是说自己一个人的哈、啊？等等吧。 对， 就是因为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很多的这种案例哈、啊，经常会因为这些事儿呢出问题。对，那关于刚才这个还有一些什么需要跟大家再沟通的吗？ 那么接着就产生了下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的，那么我们一般人会理解成。那既然有效的话，我购房人能不能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啊？ 应该可以吧？只要他把这个钱还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所以我为什么要今天拿这个案例来说？可能主要针对的是下一点。因为、 就是好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嘛。 对。那么我们要分析啊，这个合同，首先呢，这个因房屋啊买卖合同这个标的，就是咱们说的这房子，它设定的抵押呀，首先法律规定了，如果要是偿还了债务的，这个抵押权消失了。那么这房屋当然是可以办理过户手续，这个情况咱们不用说了是吧？这简单了，不用解释了。主要是第二种啊，是如果没有偿还债务，那么这个抵押权还存在着，房屋买卖合同就无法继续履行，那么就不能办理过户手续。这个呢，如果说咱们再找一个法条呢，就是说这个建设部的有一个房屋登记办法第34条，它规定啊，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房屋，转让抵押房屋的所有权，那么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当提交抵押权人同意抵押房屋转让的书面文件。这个因此啊，这个未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那么出卖人与买受人这个共同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那么房屋登记机关呢是不予办理。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理解成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咱们总结一下，就是说，合同是有效的，但是合同呢，因为房屋存在抵押，导致不能办理过户，那么就存在，也就是导致一个后果，就是说，合同有效，但是无法继续履行。这样也保护了抵押权人，就是债权人的利益，这点是没问题的，保护了。同时呢，合同是不能履行情况下呢，可能那就让这个买受人去考虑你是解除合同或者其他途径去维权的问题。 就是如果没有偿还债务的话，抵押权就是还是会有的，是吧？ 对。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能解决这个办法，如果是想继续履行的话，那就是把这个钱给还上，把这个抵押的这个给撤销了就可以了。 您说的是一个办法， 嗯， 是帮助还上，但是实践中有一种可能性，可能算这个经济账还有本案中他亏， 对， 是吧？他首付已经很多了， 对， 什么情况下 他有可能确实是还不上，哎， 对对对，他这样算的话他肯定不合适，是吧？ 那首付不能拿出，拔出首付的这部分拿出来不能做抵押还这个款， 哎，因为他往往是已经付了一部分钱了 啊，这倒是 给债务人了，是吧？ 嗯嗯， 如果他再拿出超出他购房款的额度， 嗯嗯嗯， 他是不愿意的， 对， 哎，那么这里边呢还有第二种选择，那就是咱们本案中啊，就是说孙某啊，他可以解除合同，选择， 嗯嗯， 要求返还首付款，还有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 对，这也是个途径， 没错，哦， 就是合同既然说已经不能履行了， 嗯， 是吧？设定抵押， 嗯， 你也不想去解决，是吧？帮助还这个钱，那么你就解除吧， 嗯嗯。所以也就是两种选择，就是要么你要想继续， 嗯， 你就只能把钱还上， 对； 你要说这个实在是这个经济能力有限， 嗯， 那就只能是解除这个合同。 对，是的， 嗯，好的，所以啊，就是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这个抵押这个房子的事儿，因为这个买二手房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确实经常会碰到，所以大家还是要尽量的小心一点啊。嗯，还有其他要需要说的吗？ 另外一个就是说，咱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个银行，他该怎么办的话， 嗯， 这个刚才说的是这个购房人怎么办，那么银行的话，它是两种途径。本案中啊，银行采取的是一个主动出击的方式， 嗯嗯， 但是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问题，银行它要求确认这个无效，这是它的权利，是吧？ 嗯， 这个不管说能不能支持，它是它的权利。但是第二点，它要求偿还贷款，这个在本案中它这个诉讼请求是不合适，是不行的。 嗯， 因为本案中解决的是一个他们之间一个合同纠纷，是吧？ 嗯， 银行是作为一个利害关系人参与，那么这个偿还贷款是属于他跟债务人之间的一个，就是一个债权债务一个借款合同关系，哎，那么这个需要银行是单独去起诉解决，不是在本案中可以提出的，哎，另外一个其实银行也可以呢采取消极的方式，其实也可以呢，因为这个房子本身设定抵押了，那么就不存在说这个房屋在进行过户的问题，过户给别人的问题，那么利息可以继续算，银行呢可以选择呢他认为什么时候合适，在什么时候可以随时介入，提起诉讼，就直接告这个债务人来那个偿还这个借款吧。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承担违约责任，对吧？因为他已经把这房子他不出售了嘛，承担违约责任，这个也能从银行角度上说也能获得这样一个自己的利益。 一般情况下我觉得银行应该还好吧，就是反正不管是买房人还卖房人，他怎么都得还这个事儿，是吧？ 对， 对，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朋友来问问题哈，我们今天这个第一个案例其实差不太多了哈，是吧？然后呢我们下面来回答一个问题。有位朋友呢也是之前一直在问呢，就说有一位朋友叫秋叶啊，他说想咨询问题，说原来呢就是可能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所以呢就是可能这女方啊，有一套房子就让男方的父母住着了，因为那会儿关系还不错，没有结婚啊，就是男女朋友关系，但是现在呢这个男女朋友关系已经分手了，那就可能就想让他的父母呢就搬出去，因为毕竟你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再住人家房子其实不太合适啊，但是他的父母他就是不搬，这种情况下就是他就想问问怎么办 啊。其实这个问题首先咱们要定性，它是什么性质的啊？这个首先定性是呢是属于一个侵权责任，侵权责任，那么侵权责任的话，那么女方如果作为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是吧？那么她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的权利， 对 吧？那么她就可以要求女方男方的父母腾房搬走，搬走，这个可以直接作为侵权责任有一个诉讼请求，就是说要求呢停止侵害，排除妨害，对吧？那么你需要搬走，那么给我腾房，哎，这是可以直接起诉法院，甚至法院也可以强制执行。 所以也就是说，除了这种起诉法院的这种行为之外，其他的还有，比如说我上派出所告诉他侵占私人财产。 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如果说他就是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进你们家，那么你报警是一点问题没有，是吧？因为他这个必定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说曾经和男方是一种朋友关系，并且我觉得既然说能让男方的父母搬进来，应该是关系还是不错的，当时是吧？那么有这样特殊关系情况下，就有可能存在一种情况，男方说我们还有别的一些 的纠纷呢？ 嗯， 对吧？ 嗯， 往往可能会有，当然这里没有说啊。 嗯， 所以这里比较复杂。作为公安的话，它解决的只是一些治安问题，还有涉嫌刑事犯罪问题。 嗯，嗯嗯 那么 顶多吓一吓他。 至于说民事方面的一些纠纷， 嗯、 那应该是法院解决或怎么样的话，他也没有。其实公安也是没法再进一步的介入。 对，这倒是。 对、嗯、 对、嗯。所以也就是他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进行这种诉讼，然后就直接就是告诉他 要求腾房， 腾房就是因为他侵权了，确实你我的房子我。嗯我想让谁住谁住，或者说我不想再住，那你就得搬出去啊。 对，这里面其实说除了说叫他搬房之外，我认为这样的应该第一个先呢发一个正式通知， 正式 因为这里面他毕竟特殊对吧、 嗯？ 因为你搬进来什么呢？是因为那个特殊关系他进来的。 嗯。 那么你搬走呢，你也首先给他发一个正式通知，作为你固定证据， 嗯、 是吧？叫他搬走， 叫他搬走。 房这房 这种通知的话、哎、是以什么样的形式？邮件或者是 EMS， 或者说 快递， 通过律师发律那个律 师函、嗯， 哎，这都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因为你给他一个宽限期，比如说一个月， 嗯、 是吧？这个比较长了吧？ 嗯、 一般半个月都可以、 嗯。 咱们给他一个月时间搬走。如果不搬走的话，你既可以起诉法院要求腾房，还可以计算占房费用。 占房费用 这个有这好处，因为你要是没这通知的话， 嗯、 我认为比较特殊，是吧？因为这个毕竟是有这个，你这个费用不好算。你有这通知了，意味着说你应该腾房了，你不腾、 嗯、 你是故意的一个侵权行为。 嗯， 那么我不光是要这个要求你去腾房，你还要给我赔偿损失， 嗯， 就是占房费用， 占房 相当于放算那个房租呗， 房租没错 对 啊、嗯。所以呢，就刚才呢，张律师也是给您出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主意哈。然后呢，这个您也可以现在实行一下，先给他发一个通知啊，然后告诉他给他一个期限，然后呢，这个如果就是什么什么时间你还是不搬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进行这个诉讼的这种程序、啊、或者怎样了。 对、嗯，这个当然话说回来，这个必定是曾经是吧？这个 对，但是我觉得他父母也挺奇葩的，就是人家让你搬你就搬呗，也不是你的房子，你还站着不搬，我觉得也挺不太合适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啦啦啦的问题啊，他说想请问一下，这个爷爷如果赠与成年的孙女房产的这种遗嘱，有什么样一些要点啊？就是看看应该。是怎么去书写它、 嗯、 啊？能不能说一下、 这样的啊，首先我纠正您一个错误。 嗯， 赠与是赠与，遗嘱是遗嘱。 嗯嗯嗯， 遗嘱是老人写一个在他身在他 身后吧， 咱们就是身后吧，身后吧、 嗯， 去世之后、 嗯、 对他的财产进行一个处分的这样一个意愿是吧？这个写的是一个这样遗嘱。那么赠与是属于在他活的时候， 嗯， 那么就应该把这东西赠给谁？ 嗯、 那么并且办理过户手续。 嗯， 哎， 所以我就说他，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走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干脆就直接爷爷就把这房子赠给孙女儿， 对， 是吧？ 对对。 然后 一个简单的就是一个买卖关系， 就买卖关系也行，或者直接赠 与也行， 赠与也 行， 就是交个税嘛， 对对对。 只要这样的话就比较的简单 啊， 就直接就过户过去了。 对。 然后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可能这个。现在他先不把房子给他，先不动。但是呢，我可以写一份这种遗嘱，把这个遗嘱呢，可能不给自己的儿子啊或者闺女啊，我就想给这个孙女儿，是吧？ 对，是 啊，这样也是可以的。 啊，但是我提示一点啊，这个遗嘱的话，写这个遗嘱的时候需要注意啥呢？就是老人呢，因为岁数往往是比较大了， 嗯， 那么他最好是能到医院开出一个这样一个证明来， 嗯， 就是证明他身体健康，这个言语反应各方面。都是没问题的， 嗯， 因为往往说，因为我们出现过，就比如说老人患有这样一个老年，叫那个脑萎缩，咱们叫脑萎缩， 嗯嗯， 就是因为脑萎缩一个问题，患病了有十几年，也是老人自己写的遗嘱，最终法院就没有按照遗嘱处理， 嗯， 这都一个是事实。 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还不如就直接让爷爷就走一个买卖呀，或者走一个这种赠与，直接给孙女儿就过户过去，其实就简单了，省事儿了。也没那么多麻烦， 家庭啊，它比较复杂，可能有的时候还得考虑其他的问题。 嗯、对，这样吧，您可以再给我们发一个，就比如说，如果走这种直接走赠与或者走这样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就是看看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啊，或者说是家里有一些成员或者是不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给您出一个比较好的主意，然后告诉您一下这个遗嘱或怎么去写，是吧？啊，这样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啊。刚才那位朋友说啊，因为说还有其他的财产纠纷，说影响让他们这个腾房这个问题，那就这样吧，因为在节目里边，您这个财产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财产纠纷，您也没有就是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因为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件事儿，它的细节不一样，它的这个都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是只能是提示一点，就是啥呢，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给对方买的什么东西是吧？ 嗯嗯。 如果说是不是特别贵重的， 嗯， 应该说这个就是算这个不应该是再追究了。 对。 但是如果说是买的特别贵重的， 嗯， 一些东西，因为双方没有结婚， 嗯嗯， 其实在道理上说，或无论在法律上说，或者说在咱们日常的风俗上说，是吧？应该退给对方。 嗯，另外还有啊，他说其他财产纠纷会影响让对方腾房吗？我觉得这个不会吧， 不影响 吧？这个房子是房子，然后其他是其他，这个不能混为一谈，对吧？所以说这个您的其他财产纠纷呢，跟这个腾不腾房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呢，其他这些财产呢，您到时候再就等于说，就像我们法律什么另案处理是吧？ 对， 就作为另外一种，您再去给他平衡掉就可以了。如果您这边实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您可以留下您的电话和姓名啊，这样请我们律师呢给您打电话，这样的话就是比较详细的，就是能真真确确了解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才能具体的一个一个您分析，对吧？ 对， 嗯，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这个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就能找到我们了。另外刚才那位拉拉就是写那个遗嘱的那位朋友，您也可以把一些您的一些情况啊来跟我们再说一下。他说就是由于这个现在不能直接办过户，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就是现在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嘛，把房子托付这个遗赠给了孙女儿，爷爷奶奶的身体呢都很健康，现在写遗嘱需要注意什么？那可能还是必须要走这种遗嘱的形式啊。那就这样吧。因为我怕时间可能上半段来不及了，然后呢，我们这样下半段会请张律师呢把这样的一个就针对您这种情况的这种遗嘱的要点啊，待会儿呢跟您来这个说一下。好吧，然后呢另外那个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呢，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一会儿下半段的这个拉拉我您的问题呢我们再给您来去解答一下。另外刚才秋叶说这个还想咨询一下，三年前买的房子但是没有还清贷款，怎么才能先拿到房产？什么意思？就是您三年前买的什么房子呢？ 他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说他说的意思就是说他买了房子了，但那个房子还设定抵押呢，就是所谓的出卖人啊，设定着抵押呢。 那他这个房子应该 对，相当于 是 他签了买卖合同了，他可能付了一点款了，但是那个抵押没有撤呢，过不了户。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刚才说男女朋友那个问题，他就说想咨询三年前买的房子，但没有还清贷款，怎么才能先拿到房？就是按说这个二手房也好，或者什么房也好，就您贷款您贷着还着，这个房子应该是您先能住着了。是吧？按说是这样子的。 即便是没有房产证的话，你拿买卖合同也行啊，证明你的这样一个所属关系啊， 对 所属关系。对 对，这个贷款 买卖合同也行， 没有还清，现在不都好多这样吗？就是都还着房，但是房子我先住着呢。一般新房也是这样的，二手房也是这样的呀。 啊，他这里如果说也有种可能，就是如果说他这因为是贷款嘛，贷款的话，如果男方参与还钱了，实际上说男方也不享有这个房子的所有权。 嗯， 因为他们没有结婚，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挺，因为不了解您的情况啊，就是您还是再详细的说一下，因为在法律上真的是稍微细节有点不一样，它可能结果就不一样，真的是啊。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我们会继续的请张律师呢给大家来解决问题，同样我们也可以会说一些这种案例的事情哈，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对于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 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 幺零七点三 ，AM 幺零二六。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见晴，偏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呢24度，最小相对湿度呢20%。今天夜间呢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9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0%。总来看，今天天气呢还可以，比较适宜假日出行。未来两天的扩散条件呢不佳，能见度呢也是呈下降的趋势，所以请大家呢注意健康防护。我们代表预报编辑舒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张书贵律师。张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下半段的一开始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新买的房子啊，出现了这种质量问题，是最让人头痛心的事儿哈。说如果再遇上开发商拒不履行保修责任，或者是开发商倒闭的情况，那房屋的这种修复问题该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可能保证金就派上用场了。这个保证金啊，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是可以用的呢？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尤其是买新房的时候交各种金，各种金是吧？各种各样的这种钱，但是就不知道这些钱都应该用在什么地方。 嗯，他这个实际上说这种情况呢，应该是，首先咱们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是说这个出现质量问题是吧？ 嗯， 出现质量问题，那么这个也应当就是说业主除了可以诉讼之外的另外的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这种途径呢，是。首先这个钱是存到了这样一个政府机关，这是第一个确认的啊，是存到了政府机关。 嗯， 第二个是说呢，什么情况下可以去申请呢？是存在质量问题，就比如说，而且这种质量问题呢需要经过专业的机构认定，或者是 相关的主管部门他能认定。那么并且呢还有一点是这个开发商或者是相关单位吧没有履行这样一个保修责任。可以说这个举证责任的话还是有的，因为你要证明说开发商怎么就没有履行保修责任了。 嗯， 是吧？ 嗯， 哎，另外的提出的主体，记住啊，不是业主本人，是业委会还有社区的居委会。实际上说，这个操作的，咱们实际上说啊，这种可以说这个操作这个难度啊，应该也很大的，因为你既得请专业机构去鉴定，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另外的话，还要找居委会，因为居委会也不是什么事情就都跟你反映，是吧？这要有需要走相关的程序。其实作为个人来说，除非是这个开发商他倒闭了，就是破产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还是走诉讼是最方便的、最快的。 没错。好的，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说在一起这个借款的纠纷案当中呢，门头沟法院也是经过调解啊，确认这个樊某和他的公司呢，应该在2017年的10月31号之前还给张某欠款300多万块钱。但是判决生效之后呢，这个樊某啊却迟迟没有还钱。于是张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法院经过调查发现樊某名下有500多平方米的豪宅和多辆豪车。那日前门头沟法院执行局呢，法官也是前往樊某的所住的地方，对他的豪宅内的财产进行了搜查，而且还查获了大量像什么烟酒啊、珠宝首饰啊等等哈。这个反正就是那他有名下有这种房产和豪车，那肯定应该会强制执行的吧。 其实实际上说像这种这个案例所提示的情况啊，完全构成了刑法上的一个罪，叫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实际上这个就因为这个他有豪宅豪车不履行判决，那什么意思啊？另外的话我还想提示一个，就是一个信息吧，算提供给各位听众，就是说北京高院呢，他在2018年3月30号，就是昨天他发布了一个由市高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还有市交管局共同签署了一个关于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本市小客车指标配置的工作意见。这里面就是说在2018年4月份被北京法院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包括自然人、法人还有组织，那么呢将被限制参与北京市京牌小客车的摇号配置。这是一个最新的 对，所以以后我觉得像这种失信的一些单位啊，或者是个人啊，就应该这个大力的，就是限制他们各种，比如说之前有人说什么限制上飞机啊什么的，是吧？限制你买房、卖房，什么什么贷款都不行，是吧？就应该这样严厉的去查处他啊。好，来我们看第三条信息啊，有一位这个明星啊，和某个这个公司呢签订了一个房屋的买卖合同啊，购买了来广营的一处房产，但是呢在交了这个70万定金之后呢，房子还是迟迟不能过户。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涉案的房子呢可能并没有房产证，那于是呢就将这个卖房人啊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对方呢返还70万的这个定金，并且赔偿400多万元。3月29号，那这个案呢也是在朝阳法院开庭了哈。这个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没有房产证的房子，他怎么能卖呢？ 他应当涉嫌了。 难道他都没有提前调查一下吗？ 应该涉嫌了开发商的欺诈。 欺诈是不是？ 对，欺诈。欺诈的话可以主张撤销合同。当然是需要在一年内 是吧？ 对。 好的。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说昨天呢这个家住在丰台区的居民啊，就说小区啊这个树木几乎被物业这个剃光头了。然后呢另外有记者看啊，说大批的这个树枝呢堆在地上，还有工作人员呢正在作业。物业说啊，这个修剪树木呢就是为了避免什么枯枝啊掉落砸伤车辆和行人，而且呢还可以避免什么勾连这个电线造成安全隐患。那经过这个丰台的街道城管科和丰台园林局执法队的现场勘查发现呢，说这个物业呢修剪树木呢未曾报备，而且呢对部分的树木修剪过度。那城管科的工作人员说呢，将依照相关的一些规定对物业做出一个处罚。这个可能也是有些朋友就会问啊，说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物业啊，不是物业，小区里面这个树木啊，那到底谁来负责这个事儿？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整个这小区，比如说是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这个物业，他们都有一定的这种责任，肯定是的哈。然后有的呢就是不是可以物业来去进行这个更换啊或者什么的呀什么的。 我这样，咱们就不说法条，因为太晦涩了。 对， 咱们就说这大白话。 大白话啊。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 你享有树木的所有权，并不等于您可以随意的砍伐，或者说是对树木进行重大的修剪，这样的权利，就是这样。就是说，比如小区有可能相关的树木，它是由这个物业公司或者是开发商是吧，统一这个进行栽植的，甚至有的区域可能就属于人家开发商是吧，人家也有可能。但是说你只能对树木进行管理，比如说不让它死掉是吧，或者说坏了或者死掉需要去更换，但是你不得擅自的去砍伐，或者说是进行一些，因为它这种修剪可能是重大的了，不是简单的说一些死枝我穿掉，这可能不需要去申请是吧，但是它这种可能是把树冠全部给砍掉，想让它重新酿，那样形式，这个可能都需要经过相关的林业部门批准了。 那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我家里有别墅是吧，那我自己在我自己别墅的院里头，我种了几棵树，结果呢我发现这几棵树呢我不喜欢，我想换个品种，比如像这种情况，那您说那我自己在自己院里的种的这个树，我自己花钱买的苗儿，或者我自己怎样，那这个算什么呢？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从咱们说的是从这个纯粹角度上讲的话，那么树木你可以栽，所有权也是您的树木，但是你栽了以后是不能随便去砍的，其实应该是这样的问题，只不过是说实话，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如果你独门独院的一个树，这个东西怎么去调查，怎么去啥的，不太好说。但是如果是到一些公共场合，那肯定没问题了，是吧？ 好的，明白了。行，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说3月9号呢，在广东啊，3个月大的这个女婴呢，被楼上掉落的这个苹果啊砸中了，造成了这个右脑的是严重的创伤，至今呢还是昏迷不醒。那警方呢3月21号通报这个调查结果，称啊这个肇事者呢是居住在这个楼24层的一名11岁的女孩。事发的时候这个女孩啊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想将这个苹果呢投入这个阳台的这个宠物狗的喂食的这个盘子当中，不料这苹果从这护栏空隙呢这个掉下去了，砸中了这个女婴的这个头部。那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责任这个到底怎么看，怎么追究呢？ 这个本案呢，这个责任的话应该完全由24层肇事者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小孩11岁小孩女童的监护人，监护人， 也就是比如说他的父母啊，或者 是完全承担这个责任。对，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是已经锁定肇事者了，如果没有锁定呢，那么就是说只要说有可能掉落砸到小孩的所有的房子的业主，除非能证明自己在事发时是不在场，否则的话都要承担责任。 都要承担责任， 对， 确实。所以大家记着啊，尤其是住一些高楼的，千万不要往外随意扔东西啊，因为这个你想本身一个小苹果啊，你看本身其实没有多少重量，但是你真的是从楼上掉下来的，这个咱中学都学过啊，这个一下子下来这个失重的，就其实真的是挺厉害的。 好像我听到一个实验的人也说是关于一个鸡蛋，说是如果在十层楼掉下来的话， 对，它就变成了多重， 说可以把人砸死什么呀啊？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千万不要从上面往下扔任何的东西，因为这个也是真的涉及到高空安全的一些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以上的就是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啊，那下面呢我们还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案例，然后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呢不是有位朋友说到这个就是男女朋友那个事儿吗，他又大概补充了一下咨询，有两个，一个是3年前就是可能这个女方拿的全部的首付，但是名字写的是男方，而且没有还清贷款，说怎么样才能拿到房产证。第二个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财产纠纷，对方坚持不腾住房怎么办。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了，就这个、对吧，你 完全颠覆你刚才所说的 对 那个情况， 等于说这个房子可能还真的不一定就是你自己的了， 双方没结婚，然后登记在男方的名下，房子我可以100%的说属于男方， 属于男方 不属于你，但是如果你出了首付你能证明的话，我这东西你可以分，就是分割，就是说你出的那首付的款项， 对， 哎， 所以这个 但是跟所有权没关系了， 没关系，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其实是属于男方的， 对，属于男方， 属于男方的，然后可以让他们把这个，比如说首付，你要能证明的话，让他退给你， 对，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们还一起还了一些贷款，那你可以把这些贷款的一些赔偿，我觉得怎样的也是可以给你的，但是这个房子。那就是人家的了， 南方的没 就南方的了，就不是你的了，所以这个也涉及不到腾不腾房的一个问题了， 是的， 对，所以我就说啊，这个真的是法律上面这 一点不一样，它就完全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挺郁闷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你拿的手问他名字，你说你为什么要写对方呢？ 写两个人也行啊。 而且对啊，写两个人的其实也可以啊。哎呀，这个确实挺难办的了啊。好，来看看刚才这个啦啦啦的问题啊，就是刚才说到遗嘱的那位朋友，他说因为为什么可能不能直接过户呢？因为他可能还说让我叔叔享有这个居住权，可不可以写在遗嘱里面？就等于说这个房子虽然给孙女了，但是叔叔呢可能还是要在这里面能居住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可以，这可以，因为这个作为所有权人，他对自己的财产进行处分，是可以附加一些相关条件，只要这个条件不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或者是也不是一些关于人身关系啦什么的处分的问题，都可以的。 所以就是那他在这种情况下，他这遗嘱应该是怎么去写呢？有些什么样的要点？ 实际上他这种遗嘱，首先我刚才跟您说了，就是说首先开一个爷爷奶奶的健康证明是吧？而且需要包括关于精神方面是吧？这个意识判断方面的这样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说，遗嘱所处分的东西必须是老人所享有完全所有权的，没有产权争议。另外一点就是说，做了相关的处分的这样一个东西吧，你写这个过程中啊，最好是能有一个见证人，比如说找一个和房子吧没有利害关系的这样一个，比如包括一个或者一个亲属是吧，或者两个亲属作为一个见证人，他们给签一个字是吧，给确认一下，这样的话这种客观性真实性更有帮助。另外一个，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录一个录像，这个都就用手机都可以， 可以 是吧，把那个老人这个签字过程全录下来，是吧，也能看出他们这样是不是有这种能力，有没有问题， 对对对 等等的、这个、 然后见证人一定要找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啊， 是的， 什么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肯定是不行的啊，比如找个居委会的大妈呀是吧， 这个是这样的，这是我这个利害关系是这样的，就只要说不会参与分割这个房屋的， 对，没有利害关系嘛？ 哎，利害关系，对， 对对对啊，所以大概也就是这些，就是一个这个事儿得说清楚，是吧？ 是的。 然后要找见证人，最好能录个像。然后老人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最好有一个医院的一个 证明， 证明是吧？然后那在整个这个遗嘱过程当中，时间要件也有是吧？ 啊，那个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咱们国也没有一个完全的范本，但是说呢，你只要具备一些要素，比如说第一个。产权人是谁，对吧？交代清楚。 对。 第二个，他要处分什么东西，给谁，是吧？把这个写明确，然后后面就是落款、写日期、按手印。就是这样。 按个手印。 对。 行，好的。不知道这位啦啦啦的朋友有没有听清楚哈？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问。你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这边距离有一个问题说，主持人好，说没有房本的房子怎么给子女过户呢？这个没法过呀。 没法过。 这个真没法过，您没房本，您怎么给子女过户呢？而且没房本，这个房子您都不能买卖呀，什么的，这都是不行的呀。 受影响， 对，受影响，对，您毕竟您谁买个没房本的房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这个没法过户。对，这个问题咱就知道，就一句话啊。好吧，那我们看看还有这个九分钟的时间哈，我们这样再说一个案例吧。下面这个案例呢，我看到是关于 简单一点。 对，就是关于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个房子的案例哈。来我们也讲一下。 这个我就简单说了啊，就是说、夫妻之间，然后呢这个女方呢因为缺乏安全感，她让男方啊写了一个承诺书，就是说承诺如果男方背叛婚姻提出离婚的话，那么男方将自己名下的房产全部归女方。就是这样一个承诺书，关于这承诺书，后来呢男方呢提出离婚，那么女方呢在诉讼中就提出来说， 你当时写了一个协议是吧， 他写了一个协议，我要求按协议执行，把房子给我，他名下的房子给我，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这样的案例的问题。 那如果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也就是说关于这个约定啊是不是有效的问题，是不是？ 对，咱们第一个就涉及说这个约定有没有效的问题。我总结啊，就是在实践中啊，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呢认为男方啊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他自愿做出的这样一个承诺是吧，这个也是他当时的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应该具有合同性质，并且呢 也不认为说存在这样合同无效和可变更可撤销的这个情形，所以应当是有效的，按照合同去执行。 嗯嗯。 另外也有人呢一种意见呢，就认为什么呢，说这个合同呢它涉及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可以看这个内容啊，它有一个说法叫提出离婚，对吧？ 嗯。 提出然后如果提出离婚的话，那么男方的房产全部给女方，那么就会认为说这是对男方离婚自由权的限制。 嗯。 想想有没有这样一个嫌疑？ 对，是是是。 嫌疑 是。 那么如果说作为对男方自由权的限制的话，首先它不是合同。 嗯。 不是合同。这涉及婚姻法上面的关于婚姻自由的问题。 嗯。 那么所以说因为它限制了一个婚姻自由，所以这个条款认为是无效。 嗯。 就是可能是在这里的时候啊。 在这里。 对。 嗯，也确实。就是谁也不能限制说我连说都不能说了嘛，是吧？ 对。 就这个意思啊。然后这个我这边呢就刚才那个朋友问题啊，又发了一个补充啊，就是刚才说男女朋友那位朋友哈、啊，这个还是啊，这个说一定要说清楚啊。他说补充一下啊，这个财产纠纷呢是没有还清贷款的房子，而对方住的房呢纯粹就是他自己个人的房子，这个对方自己住着就是坚决不还，我觉得那就没有问题了，对吧？ 嗯、 就是你这个因为这是两套房子， 嗯， 对吧？就是你对方父母住着你自己的房子，那这个呢你去让他去腾房完全没有问题。 对 对吧？这你本身就是你的房子啊，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走诉讼也好，或者是给他出一个什么样什么什么什么律师函是吧？然后告诉他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这都没有问题。然后第一个关于纠纷的这个房子呢，就这个我觉得也比较好办，就是因为刚才咱也说了嘛，就是对方写的是对方的名字，首付都是你出的，但是你一定要搜集证据，对吧？ 对， 就是你要把自己出首付的这个证据要拿好了，然后你也可以进行诉讼，是吧？ 他这个实际上这个诉，你看怎么诉，这里问题他来了。 对对对， 其实他这个应该走的是什么呢、应该是起诉法院走的是呢解除同居关系， 嗯， 然后第二就是分割相关财产， 嗯， 实际上是走的是这个 走的这个。 对，因为这里面可能有的需要分割嘛，他认为是吧？ 对, 对, 对， 需要分割嘛，那怎么分的问题嘛。 嗯， 应该走的是这样。 所以但是这是两个诉讼。 对，两个途径。 对，你不能给他混，不能混成一个哈。 对， 就是对方就是因为这个财产纠纷而不腾你的房子，这个是不对的。嗯、 是的。 啊，然后这个是你完全可以就是去刚才说按照那个方法来走，给他一个时间期限，然后给他出一律师函、 嗯， 然后呢，如果他实在还不腾的话，你就让法院强制执行都没有问题，因为这确实是你的房子， 嗯、 对吧？那第二个诉讼呢、嗯，就是关于刚才律师说的这个，就是同居解除，然后来分割财产。嗯 对， 就这个问题，然后你自己要把所有的证据要 是的 保存好，要留好， 对， 然后也要提供出来才可以、 嗯、 啊，证明这个首付是你出的，或者说后边哪怕还有没有什么贷款问题， 对， 对吧？ 是否参与过还贷？嗯、 没错没错啊，这些证据都一定要提出来，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啊。这个好复杂一事儿，就是两个东西不能混为一谈啊，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好，那刚才我们继续说这个案例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案例呢，也就是说涉及到一些这种这个协议呀、啊，可能也要看它到底是合法不合法、啊、是吧？就是或能不能成立，就是这个问题。 对，这个在实践中，我看很多人的话会写过这样的协议，但是都没有注意， 嗯， 说可能会涉及对一些身份， 嗯， 还有一些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的一些东西，它涉及了， 嗯， 可能就出问题了啊。 嗯，没错。那比如说像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女方，她怎么办呢？比如说呢，他之前觉得可能而且有些人也觉得说，之前既然有这么一个协议，说明男方也同意了呀，是吧？就是当时有人会这么想啊，就说呢，这个协议当中，这个男方你也同意了，虽然说可能这么约定不太合适啊，但是呢，有些这个女方说了，那既然你都同意了，那为什么不能给我一些补偿啊，或者怎样？就是他可能也会有这样想，所以女方应该怎么办呢？ 我就本案而言的话，那么这个因为已经是进入诉讼了，那么女方呢，她可以提出啥呢？因为男方有婚姻过错，这点的话，我相信他可能是有证据的，那么直接就是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呢，主张呢精神损害赔偿，还有一点，如果男方的话行为特别恶劣的话，那么也可以呢要求多份财产， 好的， 就这样。 刚才秋叶就是男女朋友那位朋友说。没有还清贷款怎么才能拿到房产证？你没还清贷款你肯定拿不到房产证啊，是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拿到，没有办法 这个 是这样的啊，我不太明白他说的这个意思。你看啊，如果说就是我买房我去贷款的话，那么我拿房产证跟我贷款没关系。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如果说你买，因为你去买房，因为那个卖方人没有还清贷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啊，但他说没有还清贷款，就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现在就买了这个房子，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他买这个房子呢，然后呢现在有贷款，那有贷款肯定就是有抵押，那有抵押的时候，这房子一般这个房产证会抵押在银行，对吧？ 这样可能是有的银行它是收回吗？但是一般的银行会盖一个抵押权章， 对， 然后退给你， 对，这倒是。 一般的是银行不会说他就把本他收回去，他拿着。 对对对，也对，所以说。按说这个房产证应该是可以拿到的呀， 是的，至少是你可以去银行要去，那你可以的， 对对对， 因为他盖章可以了，抵押权的他没有。 对，所以我不知道您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为什么会拿不到房产证？ 对我记得了，就是他那个房产证可能有一段时间在银行进抵押，就是他这段时间是拿不到的。 那个走过程，那个走流程， 一般情况下可能最多也就半年吧， 对， 差不多你这房产证就应该拿到，上面有一个抵押的一个章， 哎，对， 对 吧？把章盖完就可以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您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可以催催， 可以催催，是银行的问题，还是说就是之前这个因为可能没有结抵押，所以没有办法过户的一个问题，是吧？这个不一样啊。另外，我们这边有位议员朋友问啊，说请问这个房屋过户到有精神问题的人之后，那这个房子还能办理这个买卖过户吗？ 很麻烦。很麻烦 是吧？ 这个有精神也是分几种，比如说是完全没有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人的话，那就是跟小孩跟那个儿童一样，就是你过给他之后，除非你是为了他的利益才能处分，比如说他患了恶疾， 对，才能去卖这个 患恶疾，没有钱了是吧？需要治病，那么把房子卖掉，然后这个钱还要专款专用，否则的话。不得擅自处分， 没错。 如果说是这种呢，比如说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如果你能证明当时的话，这个时段是没有犯病的，那么他要是给你签个买卖合同是可以的。这要看情况。 没错，所以这个其实挺复杂， 挺复杂。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时间我们再继续的来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有位朋友因为一直想问这个二手房的一些注意的问题啊，您这个问题有点大，一会儿我这样吧，我公众号的时候给您回复一下啊。因为时间到了，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那明天我们来说说关于装修方面的事儿，明儿见吧。 跟我们家要帮忙带东西的越来越多，像什么鸡呀、鸡蛋呀、猪肉啊，还有田里的瓜果蔬菜，这带个青菜送人家都开心得不得了。 是啊，现在大家越来越崇尚绿色健康啊，这也是农家乐这几年火爆的原因。 是， 那不仅是找回以前的感觉，更是能吃到健康食材的幸福感。你这一说呀，我觉得咱们的海参火爆的原因也有野参这一因素。 那是野生的海参啊，营养价值就不用说了，这做起来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Q 弹脆口，而且汤汁非常鲜美。仙云县的野生海参因为是野生的，因为价格因素，在我们北京是非常的热销，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的野生海参，本档开春特惠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可以说是一降到底，裸价直供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想想看啊，600多块钱买瓶好酒也只能请朋友吃一顿，600多块钱买条好烟呢您还不能独享，600多块钱给孩子报个兴趣班都不够，但是今天600多块钱却可以给全家人吃上3到4个月的海参，这划下来每个月才200多块钱出头啊，200多块钱呢平时每个月买点水果买点零食就差不多了，但今天呀，全家老少每周都能吃上3到4次的海参，这得多划算呀，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海淀区的吕先生订购了3套，说600多块钱就能订购到野生海参，价格是挺划算的。只是啊，能保证是野生海参吗？好，相信这个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关心的问题。这样跟您来说一下，这款海参啊，生长在地中海，